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透过视像在峰会发言，促使欧盟落实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匈牙利六成半石油需求依赖俄罗斯，经输油管输送。反对禁运俄罗斯石油。欧盟消息人士说，妥协方案包括将管道输送排除在未来的石油禁运之外，只是对通过运油轮运往欧盟的石油实施制裁。以色列有几万人举行耶路撒冷日游行，引发巴勒斯坦人抗议，并且和以色列军警冲突，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共造成大约2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民众在耶路撒冷旧城游行，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中夺得耶路撒冷控制权。警方说大约7万人参加游行，警方在耶路撒冷部署大约3000名警察，拘捕超过60人。游行期间遭到巴勒斯坦民众抗议，有巴勒斯坦人从屋顶投掷杂物，巴人示威者其后同警察冲突。巴勒斯坦民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举行活动，抗议以方耶路撒冷日游行。在约旦河西岸多处地点，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军方发生冲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2点，升3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34，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2，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88美元，卖出1851.4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本港今朝部分地区有骤雨，葵青区同中西区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新界咧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快线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一带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华明村、康明楼、马鞍山、锦峰苑、锦河阁、油塘、油美苑、盈美阁、 将军澳富康花园十座、九龙城启程村赏晴楼、慈云山慈正村正远楼、马鞍山新港城四期 L 座、沙田鹿儿雅苑二座、铜锣湾丽德村丽杰楼、柴湾乐轩台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如胶记， 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 如胶记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好靓的御灵师纪云和，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八三零如胶记，六月一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一个在大气电波拥有属于自己电台节目的机会， 今期申请仲有三日截止，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晒啦。 总之我同你讲，死线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号下午5点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30日新增237宗个案，中环再有酒吧群组爆发。 海外或台湾入境人士需于抵港第九日增加一次核酸检测。 罗志光希望最低工资委员会有商有量，十月底前交检讨报告。 泽连斯基到访东北部前线，俄乌冲突以来罕有首都以外行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月30号星期一的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有关于疫情，昨日就新增237宗的新冠个案。咁有关于一啲嘅酒吧群组啦，咁嘅喺19号呢放宽咗第二阶段嘅社交距离措施啦，俾一啲嘅酒吧酒馆重开啦。咁而家就话中环有两间嘅酒吧呢就係、是、出现一啲嘅爆疫嘅情况，包括早前呢就係喺呢间蘭桂坊一間叫 Central 嘅即係酒吧啦，咁啊最新尋日就再多四宗嘅確診，咁啊累計有15人咧係染疫嘅。另外咧就喺荷里活道都有一間酒吧咧，而家就話有11個人咧係確診。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嘉榮就話咧，當晚咧喺呢一間荷里活道嘅酒吧有顧客咧係冇戴到口罩啦，同埋係有跳舞啦，相信一啲嘅病毒咧係經飛沫係傳播，咁亦都唔排除有啲超級傳播者咧嘅出現造成爆發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啲酒吧入邊出現一啲嘅傳播情況，有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薇，早晨。 早晨啊， 張素薇，有一間今次兩間嘅酒吧入邊，其中一間就係喺蘭桂坊嘅樓上酒吧嚟嘅。以你自己觀察，點睇呢一啲嘅感染嘅群組，又有冇影響到一啲客人去幫襯一啲酒吧嗰個意欲咧？又 咁大家都知道疫情都唔係今時今日發生啦。咁就喺2020年初咧，其實即係喺嗰時候已經係出現嘅。咁喺過去嗰兩年幾時間咧，咁其實我諗各界啦，尤其是包括我哋即係酒吧業界啦，咁咧一直咧亦都係按照咗即係政府嘅規定啦，咁嚴格遵守咧各項嘅防疫啊、抗疫嘅措施啦，咁保障翻咧即係客户啊同埋員工嘅健康同安全咁樣嘅。咁大家都經歷過咧，即係過去嗰五波疫情啦，亦都好清楚知道就係話，只要咧即係有人與人之間即係有接觸嘅時間咧，就病毒傳播嘅風險啊。 咁喺度咧，其實即係你話會引起即係部分嘅市民或者客户嘅擔心，呢個就非常正常嘅。但係咧，即係你要睇到咧，即係依家政府都好積極啦，咁就叫即係香港市民啦，去即係接種疫苗啦，完成翻我哋嘅例如話三針嘅即係接種啦。咁喺度咧，即係都係築起一個好有效嘅屏障啦。咁我哋都會覺得即係只要風險可控啦，咁業界咧，同時我哋亦都係好積極咁配合翻政府各項嘅防疫要求嘅規定啊。咁我哋都有信心咧，其實顧客咧亦都會即係好安心咁樣去光顧翻我哋即係酒吧同埋相關嘅食肆啊咁樣嘅。 但業界有冇自己係嚴格遵守一啲防疫規定，有冇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咧？ 咁即係規定呢，咁就即係我哋業界就好清楚啦。咁例如即係我都好想講返呢，即係例如我哋酒吧業界啦，咁係其中一個深受即係個疫情打擊嘅行業之一啦，即係大家係無可置疑嘅。咁即係相關嘅從業員，無論我哋係老闆又好，或者係員工又好啦，喺過去嗰段時間其實都經歷過一啲零收入嘅苦日子啊。即係大家咧，即係都銘記於心嘅。咁同埋咧，亦都好珍惜咧政府俾我哋即係今次酒吧重開嘅機會嘅。咁咧，亦都係即係我諗各個即係業界嘅成員啦，亦都好認真咁樣同埋切實咁去執行各項嘅即係防疫嘅措施同規定嘅。咁我哋都即係相信咧，即係當然業界咁大啦，係咪都有小部分嘅個別例子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哋都覺得咧，即係大部分啦，應該可以講話，即係差唔多即係相當多嘅我哋成員啦都是很嚴格地遵守和認真地對待即政府所有的規定和安排咯。 開回酒吧來講，剛才都講到有些不同的防疫規定，其中就說譬如現場表演和跳舞活動就是不可以在酒吧酒館裡面進行的，這個其實業界來講是清不清晰的，即是何謂叫做一些現場表演或者跳舞活動有沒有譬如以蘭桂坊協會來講，你們有沒有再跟一些即協會旗下的會員是講清楚究竟什麼叫做現場表演呢？因為有些酒吧業人士就說究竟現在有一些 DJ 在那個現場做一些的播歌，那屬不屬於一個叫現場表演呢？他們就說有一個含糊的界線的，你們怎麼看呢？這個人 因為咧，即係喺一個刊咗憲裏邊嗰個對相關表列處所啦，即係所有有關嘅防疫措即係嘅措施同埋呢個規定咧，已經係即係刊咗憲係一個憲法嚟嘅。咁我諗即係喺裏邊咧，其實亦都即係我自己本人咧，即係都都審視，即係去睇啦，仔細去睇啦。咁但係因為你都知道，即係喺制定相關嘅法例嘅時候咧，即係可能未必會每一項都好詳細咁講話。例如話現場表演啊，或者係即係跳舞啊，係點樣係詳細緊每一個指示嘅行為嘅？咁喺即係我哋例如話酒吧去重開嘅時候，其實我有好多會員都有即係問過我哋協會啦。咁經我哋協會咧，其實亦都係同政府嗰度即係徵詢翻其實乜嘢嘅即係呢一個定義啦。咁其實即係喺呢一個方面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都建議啦，即係其實政府嗰邊咧其實都可以即係再仔細啲啲，咁咧就去例如話將有關嘅規定咧，即係同我哋業界講清楚嘅。其實即係依家因為可以咁講啦，即係制定法例嗰個框架，咁可能佢已經即係講出嚟嘅。但係即係每一項嘅細節嘅例如話詳情咧，佢可能未必就話可能係有一個DJ 現場即係播音樂，咁即係唔會細到咁咯。咁所以我亦都期望咧業界咧就係話可以同政府即係進一步咧係去即係確定翻有關嗰個定式，即係個界定係點樣咯。 所以喺你哋嘅認知，其實係咪可以喺個酒吧入邊係DJ 打歌播音樂係可唔可以？同埋而家有幾多酒吧係安排緊呢一啲 DJ 駐場表演咧？ 其實即係據我所知咧，就應該即係有部分咧，佢哋即係即使係講咗，可能都唔係太過即係瞭解即係有少部分啦，即係唔係太了解呢一個法則嘅。咁係有部分咧，佢哋真係會有呢一個播歌咧，即係現場播歌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即係講明咧，就係話 所有即係喺現場，即係除咗咧係坐喺呢個台啦，咁係即係進食啊，或者係飲嘢嘅時候先可以除咗口罩咧，其他時間都唔可以除口罩。咁喺度我哋都即係都想即係同翻即係所有相關嘅單位啦，即係講咧，即係我哋都會切實執行翻呢個相關法例嘅。 嗯，即係戴唔戴口罩，係咪食嘢嘅時候以外嘅時間戴唔戴口罩又另一樣嘢啦。因為講緊呢個係 DJ 駐場表演嗰個問題，直情寫到明話現場表演喺個法例嗰度係唔容許。咁但係頭先據你所講就係、是、即係想再解釋多清楚一啲啦。咁但係如果真係係唔準嘅，係唔準呢一個 DJ 係駐場表演嘅，你頭先話有少部分嘅酒吧其實而家都做緊呢一樣嘢噶嘛。對於啲酒吧嚟講嘅影響有幾大咧？ 嗯，其實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大家對於顧客同埋員工嘅健康同安全，佢哋即係最重要啦，即係我哋真係都將佢擺喺首位啦。咁而即係都相信咧，即係有少部分佢可能喺呢一個即係話喺呢一個消遣嘅時間咧，佢係比較忘形咗啊，咁可能咧就會即係唔記得咧，即係戴翻口罩。咁喺度咧，我哋即係都係非常之重視啦，亦都係再三咧係提醒翻，即係相關嘅業界成員咧就必須要嚴格遵守啦。咁喺呢度咧，咁其實即係喺例如話食環署嗰邊啦，佢亦都有即係喺我哋經過即係查詢嘅時候咧，即係都同我哋講過就話、 okay. 即係如果係有關DJ 咁嘅打碟咧或者播音樂嘅，咁其實咧都係屬於一個現場表演嘅一部分嚟嘅。咁、 okay. 但係咧，因為喺嗰、那個法例咧，即係即使佢哋俾我哋嗰個規定嗰度咧就冇寫明啊。咁、可能咧有啲即係即使我哋講咗，可能佢亦都即係話睇得唔係太清楚啦，咁咧亦都係可能忽視咗，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既然呢一樣嘅條例，咁政府咧都係好即係在意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政府咧就係同可以同我哋商量一下啦。 嗯 ，OK。 咁大家咧即係都可以喺平衡翻，例如話我哋做生意啦，同埋即係最重要就係話防疫抗疫嘅層面上邊，咁我哋例如話會唔會可以即係容許一啲現場我哋播放音樂，但係咧有關嘅工作人員我哋可以即係戴上口罩，同埋即係同客人保持一個適量嘅距離嘅時候，我哋都可以進行呢、這、一個即係播音樂嘅形式嘅活動咧咁樣咯。 OK， 另外我就想問，因為而家喺酒吧入面嘅顧客咧，除非你係即係食緊嘢飲緊嘢啦，否則你離開個位咧就係要戴口罩嘅。呢一個係咪嚴格遵從，或者一啲嘅酒吧負責人啦，或者啲職員啦，見到啲客可能係唔遵從嘅時候，又會唔會都即係嚴格去處理，叫佢哋一定要戴翻，定係都係隻眼開隻眼閉咁咧？據你了解， 嗱咁即係我哋喺即係顧客入場嘅時候咧，其實咧即係都會俾翻一啲口罩套啦，咁俾我哋嘅客户嘅，咁亦都同時會提醒佢哋就話因為即係根據相關嘅規定啦，咁所有嘅客人咧只要佢離開一個座位，即係唔喺張台嗰度，咁即係佢哋就要戴翻嘅口罩。咁我哋咧就必須嚴格進行咧，因為我哋都同即係都留意到咧，其實除咗我哋自己本身咧係好認真對待呢一個防疫規定之外啦，咁其實即係相關嘅即係執法嘅部門啦，政府執法部門啦，咁佢哋咧即係都會即係不時去巡查啦。咁如果即係一抽查到有一啲客人啦，咁佢係離開座位，亦都係冇戴上口罩嘅時候，其實即係除咗客人啦，咁係有關嘅處所亦都會被罰嘅。咁我哋會被罰停業嘅，咁所以我亦都係非常認真對待呢件事情嘅咯。 OK， 好，唔該曬張素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酒吧而家有一啲嘅爆疫嘅情況咧，佢哋都講到一啲嘅客人如果唔遵從一啲嘅防疫規定，佢哋嘅處理係點樣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最低工資嘅，上年就係凍結最低工資嘅水平喺每個鐘頭就係37.5，咁啊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咁啊出年係會再有一個檢討呢一個水平嘅，咁啊呢一個嘅公眾諮詢期咧就會係 今日咧係會屆滿嘅啦。咁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尋日喺網誌嗰度啦，都提到就話希望咧最低工資委員會喺有商有量、互諒互讓嘅氣氛之下，就住最低工資建議水平咧達成共識，就話咧今年十月底就係交報告啦，就等特首同埋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咧係決定嘅。咁佢提到啊，就話若果社會滋生一種政治風氣，企硬係道德高地，讓步係放棄原則咧，凡事只係睇邊一個嘅拳頭大，邊個人大聲就係邊個正確咧，社會只會分歧加深，甚或撕裂。咁就話多方平台咧就難以發揮功能嘅。咁另外亦都提到話，勞工界一直爭取緊最低工資係一年一檢啦，一年檢討一次啦。佢亦都提到唔可行啊，提到一啲原因嘅。咁啊，電話旁邊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最低工資嘅情況同埋點睇局長呢啲講法啦。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周小松。先讲下先，你哋譬如劳工界或者你劳联点睇嚟紧呢一个最低工资嘅水平，应该调整到系咩水平咧？或者会唔会都除咗考虑到劳工界之外，即系啲公司、一啲商界佢哋嘅成本啊或者经济前景嘅考虑咧？又 好首先我哋睇睇个37.5呢一个工资水平先啦。嗱，如果我计条数咧，就37.5就乘26日，每日就做8小时。有个工资水平呢就7,800蚊。嗱，依家你出去打份工，如果搵到7,800蚊系个乜嘢概念，乜嘢水平，大家心知肚明。而同时呢，我哋睇综援嘅水平。如果我哋一个人，一个成年人，健全嘅成年人，佢带一个小朋友，咁样嘅家庭呢，佢去攞综援呢，系其实系可以攞9,658蚊。咁其实呢都相差接近2,000蚊嘅。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其實依家嘅最低工資水平咧，其實係遠遠偏低嘅，係唔能夠俾到勞動嘅勞動者咧一個有尊嚴嘅生活。呢一個亦都係我哋要求即係訂立最低工資嘅一個最重要嘅理念。當然，政府最後佢訂立最低工資嘅政策目標就唔係喺呢度啦，呢個係有啲遺憾嘅。所以，但係我哋睇到咧，就實際上咧，37.5呢一個工資水平咧，其實係偏低嘅。我哋覺得咧，最少你應該確保工作嘅人士咧，可以養活佢自己，體面地養活佢自己之餘咧，要養活另外一個人。因為香港整體700多萬人口咧，其實勞動嘅人口就得一半，所以一個人工作是要养活另外一个人，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平均数。所以我按照这条数计出来的，其实现在的最低工资水平呢是应该调升到每小时46蚊，这个都是劳联的建议来的。 46蚊这个有没有考虑到，因为最低工资成日都讲除了要防止工资过低之外，另一个考虑也都要就是说减少如果真的低人工的职位会流失嘛，即是可能怕说如果真的提高了个最低工资的时候，可能老板就会炒人了等等，也都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和竞争力，可能也都涉及到一些公司的成本的考虑的。纯粹是这个46蚊是不是考虑了这么多个因素，还是纯粹从劳方的考虑去看呢？ 嗱，呢個如果計46蚊咧，我就純粹係一個最低工資嘅理念出發。我哋係要等到勞動者有一個最基本嘅尊嚴嘅生活，喺呢個角度出發。但係佢會唔會對勞動成本、對勞工成本造成一啲提高影響咧？呢個一定會嘅。但係係咪去到成個會影響到成個營商環境咧？我相信佢依家每年一檢。每兩年一次檢討的時候咧，政府都會有啲數字出嚟啦，對營商環境啊，對勞工市場啊，對整體經濟有啲咩影響咧？其實政府有個評估嘅，我哋可以睇到咧，目前呢個工資水平其實對啲總統嘅影響咧係唔大嘅。我哋由嗰個人數就可以睇到啦，其實目前最低工資水平攞最低工資嘅人數咧係得14,300人。即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低嘅數字，我哋係由呢個數字都可以睇到咧，係社會上邊係99.3%嘅人工作人口咧係多過最低工資嘅，可見呢個最低工資嘅水平係定得有幾咁低啊！其實呢個係唔合理嘅。 你自己以覺得而家嘅經濟情況可以去到由37.5每個鐘頭最低工資去到46蚊嘅幅度啊，其實都加咗超過20%嘛。有冇機會咧？跟住嗰個嘅阻力會唔會更加大咧？現時嘅經濟情況過咗第5波疫情， 我相信係一定會有阻力嘅。但係咧， 我哋睇到嘅現實嘅情況就係、是、最低工資呢一個37.5嘅水平咧，事實上由最第一個最低工資水平28蚊嗰陣時咧就定立，一路經過11年咁係咁調升咧，其實佢係追唔上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嘅、 嗯， 即係換句話講，攞緊最低工資水平嘅呢一扎社會最底層嘅人咧，佢係每一年嘅購買力咧，可以講係一年不如一年嘅。而整體呢11年嚟咧，我哋嘅經濟增長，我哋嘅 GDP 咧係上升咗45%，但係最低工資嘅上升水平咧係得34%，係追唔到嘅。其實仲有一啲數字咧，大家可以睇到咧，譬如話工資中位數，工資中位數呢11年咧，亦都係上升咗46%，即係可以睇得到。最低工資水平嗰個調升個幅度咧，係追唔到通脹之餘咧，亦都係追唔到香港嘅經濟發展，亦都追唔到香港普通工人嘅嗰種工資嘅調升嘅幅度嘅，所以再大幅度啲嘅調升咧，完全係合理嘅。 嗯，但今次委員會係咪更加難達到一個最低工資嘅共識啊？喺今次嘅情況，呢、這個簡單講下先了。 是因为最低工资委员会的组成入面呢，其实就有三个劳方三个资方、嗯、其实这个通常都其实是能与达成一个共识，这个主要呢是政府要有一些基本的睇法，政府一定要介入去那个讨论入面咯。 周小松，因为时间差不多，想8:30过后呢再跟你谈一谈，尤其是有关于局长在网上提到有关于一年一检的睇法啦，同埋话即係唔同喺委员会之间唔同嘅人嘅考虑嗰啲嘅点。转头返嚟再打俾你好吗？ 嗯，好嘅， 好，一阵再同周小松谈。周小松呢就係劳联立法会议员嚟嘅，有关于最低工资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下个月起微调适用于由海外地区同台湾坐飞机来港人士登机之前同抵港之后的核酸检测安排，包括只是需要出示登机前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无需出示化验所或医疗机构获 ISO 15189认证。另外，有关抵港人士需要在第九日额外进行一次强制核酸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说多做一次检测能够早点找到潜伏期较长或者在检疫酒店后期感染的个案。當局亦都撤銷經香港轉機或者過境的旅客需出示登機前48小時核酸檢測證明的要求。警方暫控三男一女合共一項謀殺罪，四人年齡介乎20至37歲，以及暫控另外一名30歲男子一項串謀意圖傷人罪，案件今日上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個星期五和星期六拘捕呢四男一女，涉嫌同上個星期五凌晨在旺角砵蘭街一個單位發生的謀殺案有關，案中一名46歲男子死亡。警方就此案早前已經拘捕另外一名34歲女子，涉嫌協助罪犯，她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6月下旬向警方報到。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继续跟进案件。北韩寻日新增10710多宗发烧个案，事隔三日回升至10000宗以上，再多一宗死亡病例，自上个月底起累积的发烧病例有近355万宗，70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在北韩新增发烧病例呈现反弹趋势的情况之下，平壤的封控措施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引人关注。报道引述多名在华消息人士透露，北韩昨日中午开始部分解除对平壤的封锁措施。美国总统拜登到访日前发生小学枪击案的德州小镇尤瓦尔迪，慰问居民。 他和夫人吉尔到学校外的纪念场地献花，拜登之后参加弥撒、游会和枪击案生还者、受害的亲属和应急人员会面。这宗枪击案造成19名小童和2名教师死亡，18岁枪手被击毙。德州当局承认接获报案电话之后，19名警员在学校走廊等候近一个钟才进入课室击毙枪手。联邦司法部宣布将会对执法单位应对缓慢展开检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3点，升4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7.24，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2，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0.71美元，卖出1,851.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先啦。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啦，新蒲岗嘅景泰街啦，同埋景福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景泰街同埋景福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最主要咧而家影响到太子道东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再重复多次啦，由于有人咧喺危险位置，新蒲岗嘅景泰街、景福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咧近书院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在星河名居。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着浪翠园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着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两则最新的交通消息，长青桥出九龙方向在桥面快线呢就有坏车阻路，咁一带挤塞噶。长青桥出九龙方向在桥面的快线有坏车阻路，咁一带挤塞。咁讲翻咧，头先咧就讲话有人在危险位置啦，景泰街部分路段封闭嘅。咁而家最新的消息咧就是景泰街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啊，新蒲岗景泰街来回方向就要全线封闭啦，同埋景福街的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 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嘅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一直都鼓励大众积极投入无烟生活。不如一起听一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怎样响应世界无烟日活动。 推进无烟社会是世界的大趋势，香港亦都会积极推进无烟香港的目标。你都可以出一分力的，响应5月31日无烟跑服日，支持吸烟人士透过运动戒烟。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约定你一起迈向烟草中局。 2022年5月30日，新增237宗个案，中环再有酒吧群组爆发。 海外或台湾入境人士需于抵港第九日增加一次核酸检测。 罗志光希望最低工资委员会有商有量，十月底前交检讨报告。 泽连斯基到访东北部前线，俄乌冲突以来罕有首都以外行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有关于讲到最低工资公众咨询的最低工资这个水平，公众咨询其实是在31号会届满，就是嚟緊就會屆滿啦。咁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就話係希望委員會咧係有商有量、互諒互讓嘅氣氛之下，係達成呢個最低工資水平建議嘅共識嘅。佢頭先都提到一點啊，引述到喺個網誌所講，就係若果社會滋生一種嘅政治風氣，企硬係道德高地、讓步係覺得係放棄原則嘅話咧，咁就會令到社會會只會增加啲分歧啊，甚至會係撕裂等等嘅咁。頭先同阿周先同傾緊嘅，繼續同佢傾下。電話旁邊有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早晨。 點睇啊？局長呢一番嘅説話，喺今次嘅檢討入邊，係咪有出現一啲呢一種嘅政治風氣咧？所謂企硬，或者即係企硬係被視為一個道德高地，或者讓步被視為係放棄，或者有人叫做凡事只看邊個係拳頭大，或者邊個大聲係正確？點解會突然間喺今次最低工資嘅水平討論嘅議題會出現呢一個説法咧？你自己估計？ 就我認同啊，局長呢種批評。其实劳方呢就永远都不是持这个态度的。劳方呢也都一直都处于弱势，这个是多年来社会的共识来的。所以说企硬，其实劳方在就讲最低工资委员会入面是不是一直都企硬呢？其实不是的。我想局长呢有感而发啦，就是基于上一年最低工资委员会谈到不欢而散，就说双方都企硬。咁其实点解劳方去年要企硬，唔俾冻结最低工资呢？我哋可以睇得到，37.5，如果冻结就会4年都系37.5。头先我已经同大家分析咗点解37.5系咁低。我哋睇到2019年嚟到依家3年，呢3年咧最低工资系冻结咗，但系我哋嘅物价指数系冇冻结到嘅。最底层我哋睇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呢，呢3年係上升到6.1%。我哋可以预计呢，如果去到2023年嚟緊呢次调整嘅话呢，其实整体累积嘅呢一个物价指数嘅上升呢，可能去到 10% 左右 ,9% 至 10%。呢个呢其实係相当大嘅升幅嚟嘅。但係最低工资一路冻结喎，所以劳方呢係唔可以同意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冻结最低工资的。所以我觉得呢，在最低工资委员会入面呢，这个所谓的共识的这个规则呢，其实是应该要改的。当三位劳方委员或者调返转三位的资方委员集体不同意一个建议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叫做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共识。而在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政府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就应该去做一个政治性的决定。你要睇返头先我所讲嗰啲情况，会唔会冻结四年对最低工资攞最低工资嗰班工友个生活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你要去政府要去攞个主意去决定 增加最低工资咯。你唔一定系要法例唔系规定由最低工资嗰个最低工资委员会去决定工资水平啊嘛。最后决定工资水平嘅系行政长官啊嘛，系政府啊嘛。所以喺呢种情况出现嘅时候咧，就政府要有一个决定啦。 咁會唔會就難以達成一個即係可能係勞資或勞資官學幾方面嘅一個共識嘅數字出嚟？呢個係咪一個重要咧？其實喺要有社會共識。 冇錯，其實過往嗰四次嘅檢討咧，基本上最低工資委員會係達成到共識嘅。 嗯， 過往嗰四次， 嗯， 但係就係上年嗰次咧就達唔到共識，因為要凍結啊嘛。 嗯， 但係你睇唔到凍結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咯，所以三個勞方委員一。自反對凍結最低工資咁嘅情況，其實政府就應該企出嚟講嘢啦。 Okay. 但係政府往往都係借博。 嗯哼，另外我都想問一下有關於爭取一年一檢啦，最低工資個水平嘅其實都講咗好多年嘅，基本上一有最低工資已經係提出呢一樣嘢噶啦。政府就再提出就話，即係而家嘅法律層面嚟講可以一年一檢嘅，但係按住現時機制，因為討論嘅過程咧要一啲研究啊、分析啊、諮詢等等嘅工作咧，咁就要每兩年先做一次嘅檢討去完成啦。如果要大量壓縮呢啲嘅研究同埋分析嘅過程咧，咁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考慮啦。點睇咧？呢一個？需要时间去做一个研究和压缩，是不是有一个困难在这里？怎么看？ 我绝对不同意啊，局长这个看法的。 嗯， 最低工资委员会的现在两年一检呢，其实讲了在法例上是可以达到一年一检，甚至半年一检都可以的，法例是允许的。但是呢，为什么政府不肯去做呢？我们看回最低工资的检讨，它法例都写明要用几个方面去检讨的。就第一个就看整体经济状况，第二个呢就劳工市场情况，第三个竞争力，第四个社会共融。其实呢四方面嘅指标呢係用啲乜嘢数字去睇呢？最低工资委员会嘅网站有公布嘅，我专登去睇过啊，亦都其实大家一直都知嘅，佢用啲数字嚟评估啲四方面嘅指标呢，其实所有嘅数字绝大多数嚟自于政府统计处。当然啦，有一啲数字极少部分数字嚟自于税务局啊，一啲政府部门啊，差饷物业估价处啊，破产管理处啊等等啊，系绝大多数嘅数字呢都系以每季或者每月佢都会更新嘅。最长嘅更新嘅年期呢都系一年更新一次。而所有嘅数据呢，我相信佢评估最低工资水平嘅时候，最重要嘅一个数据呢就是、叫做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这个亦都是一年一次由统计处做的。所以呢根本就不存在你需要两年一检才做得到这些数据，没有可能的。 Okay. 啊、所有就算你咨询都是现在都是咨询那40日啫，是不是一年一检为什么做不到呢？政府公务员加人工你都每年做一次，每年去做一次的、哦、那个薪酬趋势调查。佢都做得切啦，點解最低工資為咗個萬幾人嘅工資調升，你政府唔肯去做一年一檢呢？呢個係令人好能理解嘅。我相信局長話喺現行體制下面只能夠做兩年一檢，呢個係絕對我唔同意，而且有誤導性嘅。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多謝你。周小松係勞聯立法會議員，講到最低工資，勞工界爭取一年一檢，咁啊，政府又講到一年一檢，可能涉及到一啲研究分析同埋諮詢嘅工作，咁啊喺個時間上面咧，如果要壓縮一啲研究分析咧，就要大量去做啊，去呢個壓縮。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1872311。另外有關於咧市建局早前就話宣布啊，啟動九龍城、龍城區、亞前圍道、贾邊達道的發展計劃的法定規劃程序。咁呢一個嘅計劃咧，就會涵蓋到幾個地盤嘅，三個啦，包括就係主地盤、北面地盤同埋東面地盤。咁啊，計劃總面積咧就30,000+平方米嘅，咁亦都係話市建局咧以一個嘅規劃主導嘅市區更新模式去做嘅。嗱，詳情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九龍城區議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啊，各位聽眾，早晨啊。 早晨，楊永傑，點睇今次喺九龍城呢一個嘅重建項目都幾大嘅，涉及到三個地盤，1000個到嘅業權，1000多個嘅住户，100多個嘅地鋪話受影響喎。你自己點睇計劃呢？ 首先我對於市建局咧啟動九龍城區嘅重建咧，我係歡迎嘅。但係咧而家呢一個 KC017 項目咧，即係啱啱公布嘅項目咧，我係有少少憂慮嘅。第一樣嘢咧，佢係打劫咗咧我哋一塊嘅休憩用地，就係攞咗 贾炳达公园嘅一块用地啦，就喺重置九龙城街市。 嗯、 另外咧，佢将个成个计划里面咧，佢会将岩前朗道同埋南角道呢两条路咧，就变成收翻，变成咧就叫行人通道。咁样咧就会势必咧会加剧咧成个九龙城区嘅道路挤塞嘅。咁另外咧就个泊位不足嘅问题啦。嗯，因为佢重建之后呢有4000伙，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九龙城即係住喺九龙城啲唐楼嗰啲街坊呢都好少揸车嘅，咁基本上啲车辆呢都係从外区嚟嚟九龙城去食饭啊，各方面消遣，但係重建之后呢4000伙，基本上呢你当十分一啦，揸车啦都成400伙，但係佢车位增加量呢先得嗰360个，但本身佢收返嗰几条街呢沿线嘅泊车位咧，已经系受影响120个，其实变相增加咗都系200几个啫。咁势必咧就会未来会更加影响成个九龙城区嘅交通挤塞咯，泊位一定唔够嘅。 嗱，我哋做样讲咧，不如先讲一啲街坊或者啲商户对于成个重建计划宣布之后个反应啦。以你接触到佢哋嘅反应系点，或者佢哋最关注系边一点咧？ 首先佢哋都系欢迎嘅，但系最忧虑咧，因为本身好多都老铺老店，佢已经开咗业好耐。咁佢呢次嘅範圍咧非常之大，就算咧佢得到賠償咧，想重操故業咧，其實喺九龍城咧係好難再揾到鋪嘅，即係變相咧，佢哋咧就會搬咗去唔同嘅地區域，咁變相會打將成個九龍城區美食呢個文化啦，即係泰國啊、潮州美食嘅文化咧，有機會咧就打散曬嘅。 嗯，我見到市建局就話主地盤咧改劃做綠化行人步道之後咧，兩旁嘅街鋪咧都會從自己特色店鋪同埋食肆彰顯呢個小街飲食文化區嘅街道氛圍嘅。呢個會唔會應到你話嗰啲老鋪啊、嗰啲小店啊，係打散咗個問題咧？ 其實係有幫助，但係個都係難嘅，即係始終佢搬走咗咧。你再嗌佢翻翻嚟咧，唔係咁容易嘅。即係你知道，即係做飲食嘅行業咧，你投資落去係唔少錢。咁你投資幾年，跟住我要翻翻嚟呢一度咧，其實係唔現實咯。但係當然會有其他新嘅加入者入嚟，都會有機會咧就保持原有嘅特色。但係本身搬嚟嘅老鋪咧、老店咧。你嗌佢再翻翻嚟咧，就未必咁容易啦。 嗯，另外頭先你提到話九龍城市政大廈咧，而家就喺按照個重建計劃咧，就要重置嘅，咁就重置到去日後而家嘅賈炳達道公園入邊嘅範圍嘅會變成喺政府綜合大樓嘅入面。你自己同唔同意？除咗你頭先提到個位置上面即係有啲意見啦，但整體你同唔同意重置市政大廈去到即係呢一個嘅綜合大樓嘅範圍咧，或者你希望綜合大樓日後係一個咩角色咧？要加幾多嘅其他嘅社區設施入邊咧？ 首先咧，我自己覺得搬去賈炳達道公園咧，其實喺之前九龍城區議會討論呢個研究方案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係有意見嘅。因為咧，佢本身個講嘅時候咧，搬遷咗之後留低嗰塊地用嚟做乜嘢，佢冇講到。咁如果我知道佢係用嚟起住宅咧，我相信九龍城區議會咧都未必會同意佢咁做，因為佢始終係打劫咗我哋一塊咧，即係成個九龍城區咧一個休憩用地。因為嗰個賈炳達道公園好多街坊朝頭早咧喺嗰度晨運跑步嘅，咁其實唔係話冇辦法嘅。佢本身咧就喺沙埔道咧已經收咗一個地盤㗎啦。其實如果重置嘅話咧，可以將九龍城街市包括診所啊各方面嘅設施咧擺落去沙埔道嘅地盤。咁我覺得咁樣做咧，就相對會公義啲啦。 嗯，另外頭先你提到話車位嗰個，就算日後覺得加咗一啲嘅車位，都應付唔到一啲新落成嘅住宅嘅市民一啲住客嘅需求啦。你自己有啲咩建議仲可以係加車位咧？又 其實我自己係認為咧，佢而家幾個地盤咧可以再善用嘅。咁包括咧，即係如果假設佢唔聽我哋意見，仍然喺賈炳達道公園嗰度咧重置街市啦。其實嗰度咧，佢係雖然有停車位，但係係好少量嘅啫。其實嗰度係咪可以增加部分嘅智能停車場咧？增加可能幾百個嘅車位。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第二個啦，就係北邊嘅地盤啦，佢有個車站廣場嘅。咁即係東面嘅地盤有個車站廣場，咁車站廣場咧，其實下面咧佢都係連駁去日後嘅地下街嗰度，咁其實嗰度係咪可以諗辦法偷位再做多個停車場咧？同埋同時咧，我都認為要規範翻咧即係呢啲停車場咧住宅私人嘅同埋公共嘅比例，因為如果唔規範咧，因為大家知道啊，成個九龍城咧 好多都外區揸車過嚟嘅，咁都係需要公共泊位。咁如果啊，佢全部係用做咗私人嘅話咧，冇公共泊位，其實會令到成個道路擠塞咧，會更加嚴重。 嗯嗱，今次呢一個重建計劃咧，就話涉及到話降低東面地盤嘅密度啦，就話起一棟嘅低座嘅商業建築，咁就係將呢個地積比咧就轉移到去主地盤嗰度啊，增加主地盤嗰啲發展嘅樓面面積啊，同埋未來嘅住宅單位嘅供應啦。你自己同唔同意呢個嘅方向？對於可能保留一啲嘅小區小店，會唔會有更大嘅幫助咧？即起碼可能東面嗰啲個地積比細啲，就唔會係變成一個高樓大廈，佢哋所謂嘅蛋糕式商業基礎設計嘛，這個怎麼看呢？ 首先我覺得轉移地積比這個概念呢，我是支持的，因為只有是這樣呢，才會令到整個地盤呢，它是可以更加吸引去市建局去發展。但是我見到呢，它整個發展項目呢，在主座地盤呢，它有個將亞全朗道和南角道呢變成呢一個步行街的形式啦。其實這樣呢都會令到啲整個區裏面的活力呢會增加到的。 所以你從即係你整體來講，你是同意這個地積比的轉移，但是那個比例上面又怎麼看呢？有沒有留意到今次？ 我自己是覺得是我是同意的，但是呢它增加的即是它轉移了之後剩下的地方呢，它都是用來做一些的車站廣場啦，還有部分的行人那個設施，其實是會令到即是行人的通道呢是暢闊了，但另一同時呢就會令到整個區裡面的交通的負荷呢是增加了的，所以我覺得市建局呢它必須就研究清楚到底日後呢整個九龍城的交通個佈局係點樣？因為本身原先咧好多外區嚟嘅時候咧，因為本身大家知道九龍城咧啲裡面啲車路咧係非常之狹窄嘅，有單線啊各方面，咁好依靠咧南角道啊、牙籍朗道呢啲分流部分嘅車流。但係如果日後咧，如果佢係淨係收翻牙籍朗道同埋南角道做行人步道，用翻龍崗道同埋後黃道咧去分流咧，其實變成一個 loop 咧單 loop。如果萬一塞車各方面咧，就會勢必咧令到成個九龍城區咧就癱瘓嘅。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楊永傑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九龍城區議員嚟嘅。你自己又點睇市建局公布呢個有關於九龍城牙前圍道同埋甲邊達道重建項目咧？咁187231、187231，會唔會你自己都係附近嘅街坊或者附近嘅租户啊、鋪頭嘅工作嘅人士咧？18723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主席陳子興測量師，早晨。 早晨， 陳子興測量師，點睇今次市建局公布呢一個喺九龍城區嘅呢一個嘅發展計劃，就話採用呢個地積比嘅轉移，同大家不如都講下呢個地積比轉移一般嚟講係咩意思，或者你同唔同意喺一個咁嘅規模嘅地盤係做一個地積比轉移？ 香港測量師學會一向都支持一啲大型嘅綜合發展嘅，咁因為個地積轉移簡化地講咧，就係將一啲整區即係成個規劃裏面有啲地方個別地盤嗰啲地積比低啲，相反之下咧，有啲地盤個地積比係會喺數字上高啲，同埋個樓層咧係會高好多嘅。咁令至到咧就有一啲地方個建築物會低啲，密度低啲，同埋會多咗好多空間俾第時嗰個周邊嘅居民享用咯，咁所以嗰個方向性係啱嘅，一啲比較大型嘅發展可以減省咗一啲我哋嘅單支樓啊，或者一啲好個別嘅發展，咁係市建局先做得到嘅，其實就。 市建局先做得到，因為我見到市建局同事又話希望這個用轉移地積比嘅一個工具啦，叫做可以對到日後私人是使用的時候都有一個示範作用，但你就話整個市建局先做到，私人發展商做不做到呢？其實 如果私人在市區是相當困難，即係有幾個重點啦。你要涉及到一些我哋叫做收翻啲路面，我嚟做一個發展，或者我哋計地積比咧，其實在私人度咧係相當高難度嘅。咁同埋九龍城呢個計劃咧，好在佢有一啲叫臨時地盤，即係我哋叫 decanting site 咧，可以令至到可以搬嚟個街市去咗北面嘅地盤。咁另外再有一個重點就係，如果私人發展商喺啲咁大嘅地盤咧，你要整合咧，可能有啲好多機會都涉及到有啲個別地盤要補地價。咁咧補地價嘅時候咧，嗰個所需嘅金額係相當之大嘅。相比之下，市建局係唔需要補地價的情況之下咧， 咁佢哋個車可造成會高好多。亦都提一提，其實九龍城亦都有嗰啲案例，我哋嘅 one house 嗰個 restrictions 咧，其實是一個好大嘅金光罩嚟嘅。咁所以我睇唔到私人嗰方面喺市區係相啲困難嘅。 嗯，即係都冇辦法用一啲嘅鼓勵嘅因素，令到私人發展商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係嘛？ 你喺城市規劃個地積比嗰度可以做到啲功夫，但係一講到補地價呢樣嘢係冇得洽談嘅，如果私人發展商。 Okay. 新界你就仲有機會做嗰啲地積比，因為新界農地。始終嗰個成本比較低啲啦，嗰啲地塊係比較分散，咁新界有機會做到，但係市區因為提過有啲我哋叫 road closure， 即係閂埋啲路嘅時候咧，嗰度好相當困難。亦都提一提九龍城，佢而家個發展範圍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咧，其實就因為嗰啲舊樓係全部冇停車場嘅，咁所以咧啲路被所謂圍封咗之後，做咗一個行人專用區咧，就影響唔到嗰啲所謂有停車場嘅地方。咁你睇翻銅鑼灣頂，好多時地方做唔到嗰啲，我哋叫做多啲行人專用區，就因為佢始終都要預留翻啲車路俾有停車場嘅大廈咯。 整體嚟講，今次個項目就市建局話留超過150億去做嘅，你自己覺得係夠唔夠咧？ 嗱，其實夠唔夠呢，我就好難唔敢喺呢度講夠唔夠，但係基本上呢，如果以即係而家資料顯示大概1000户嘅住宅，咁你當每户係500尺到，咁跟住有個叫做 HPA 呢，即係補償俾住客以7年樓齡，咁嗰度差唔多已經100億嘅，其實就咁，但係呢個真係要賠償。咁但係當然佢第日賣翻啲地出去，嗰度嘅收入都可以，可能每個就住宅部分都260幾億嘅，我哋估計。咁其實個重點咧，其實就唔係嗰個賠償同收入嘅對比，反而有個現金流。咁我哋睇，我本人睇到就係因為北邊地盤可以搬起個街市之後，咁而現有街市嘅地盤就騰空出嚟，咁嗰個可以行先，即係分階段去發展嘅時候咧，咁嗰度可以製造咗一啲收入俾市建局。 陳先生，先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講一講有關於現金流呢一點，好嘛？ 好，唔該。 好，轉頭再打俾你。啱啱傾過係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主席陳志興測量師。 前節目嘅係潘潔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星島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表明任內不會放寬外防輸入措施，但係隨住疫情回穩，當局尋日亦都宣布微調當中部分措施。針對外界一直有聲音要求取消航班熔斷機制，當局決定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之下，首次引入罰款機制取代禁飛。從後日起，航空公司如果因為疏於查核登機來港人士所需的文件，會先發出警告並且罰款20000元，10日內再犯才會被禁從同一地點著陸香港5日，熔斷機制變相得到放寬。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說，用罰款的方式替代的出發點可以接受，至少無需即時停飛，而在航空公司和乘客的角度，可能罰錢好過熔斷。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同期宣布微調赴港人士的檢測安排，還包括3歲以下的小童不必出示登機前48小時的核酸檢測證明，曾經確診而且已經康復的人士亦可以例外獲准登機來香港，條件是康復者登機之前24小時內的快測結果沒有染疫，而且需要持有相關的文件證明，包括中英文的醫生證明書或者當局發出的康復記錄，由化驗所或者醫療機構發出的中文或者英文的檢測報告等。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安排明日起實施，12歲或以上人士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已經滿6個月，需要打齊3針才可以進入食肆和指明處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仍然有大約600000人夠期仍然未打第3針。稻苗學會主席徐文偉估計，由於仍然有市民未打齊針，端午節和父親節的生意或者會減少大約20%。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去年凍結最低工資水平在每個小時的37.5元，最低工資委員會會再檢討。有從事保安員13年的市民，過去13年月薪只是增加1半，同期叉燒飯的售價就已經翻倍，慨嘆薪金增幅連一盒叉燒飯都不如，有感脫貧無望。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就期望明年最低工資應該提升到50元，並且由每2年檢討一次，改為每年一檢。 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正在北京的后任特首李家超预料今日接受国务院任命为第六届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经深圳到北京，抵埗之后随即到他入住的钓鱼台国宾馆。消息说李家超在京期间的行程会以闭环式管理，不公开活动或者会见传媒，估计今日接受国务院任命并且获得国家领导人接见，听日就会启程返港，回港后先至交代今次的上京之行。信报报道， 成报报道，据了解，警方最近接获一宗案件，受害人是48岁的失婚女秘书，佢透过玩手机交友程式，在两个月内先后遇上三批骗徒，其中两次被网上情人诱导到赌博网站购买游戏点数，损失巨款。女事主既没有报警，又再向新相识的网上情人诉苦，对方讹称认识公安，并且指已经拘捕一个人，只要他缴付保证金就可以领回之前的骗款。女事主信以为真，结果被骗去总数大约277万元。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本港新冠疫情从感染数字上来看维持稳定，但是接连有酒吧出现群组感染，又一次敲响疫情可能反弹的警钟，加上外防输入的熔断机制进一步微调，不排除疫情有反弹风险。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证明日实施，执法部门必须要加强巡查的执法，确保防疫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保障防疫成果。这是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現時最低工資檢討兩年一次，勞工界一直爭取一年一檢，但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凡事只看誰人大聲誰正確，社會只會分歧加深，甚或撕裂。政論說，不受經濟或者氣候或疫情影響收入的公佈有需要加薪，收入最低工資的打工仔更加有理由調整薪金，市民對於何不食肉糜的高官只有嘆氣。東方日報政論。 商報時評說，美國西方等外部勢力企圖透過打香港牌以壓制中國，不斷發放誤導資訊和言論，抹黑香港國安法。投資推廣署的代表昨日展開出訪中東以及歐洲行程，宣傳香港最新的營商環境和機遇，重點介紹香港在大灣區內的策略角色，主動協助各地的投資者把握機遇，必定能夠為本地經濟注入強大活力。商報時評。 大公報社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渲染中國威脅論，揚言通過拉幫結派式的結盟來塑造中國周圍的戰略環境，就是企圖阻撓中國發展。社評說，香港需要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機制，進一步提高國安意識，才能夠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鬆容應對一切挑戰，有效防範外部勢力對香港的干預和破壞。大公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长青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的坏车咧，较早前就已经拖走咗噶啦。但系后少少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金竹角对开。重复多次咧，就系长青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系后少少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金竹角对开。至于较早前新蒲岗的景福街，因为有人在危险位置，现在事件已经处理了，景泰街来回方向的全线和部分景福街的全线已经解封了，但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还是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亚街老街那边车龙排到士他令道，就是较早前因为新蒲岗的景泰街有人在危险位置，咁而家咧个事件就已经系处理好，景泰街来回方向全线解封。另外，景福街咧部分路段嘅全线咧都已经系解封噶啦。咁但系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景泰街一段仲系挤塞，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亚街老街咧亦都系塞车噶，排到士他令道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 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比较慢车。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加龙苑加骏角、葵涌新葵芳花园 B 座、马鞍山锦泰苑锦精阁、大围名城三期三座、沙田翠湖花园 B 座、将军澳英明苑明安阁、大埔仲雅苑仲真阁、蓝田德田村德瑞楼、半山区加冕台一号 No.1 加冕台和九龙城太子道西398号御太子。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如胶记， 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 如胶记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好靓的御灵师纪云和，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如胶记，6月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5月30日，新增237宗个案，中环再有酒吧群组爆发。 海外或台湾入境人士需于抵港第九日增加一次核酸检测。 罗志光希望最低工资委员会有商有量，十月底前交检讨报告。 泽连斯基到访东北部前线，俄乌冲突以来罕有首都以外行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提到咧，市建局咧就启动九龙城区牙前围道同埋简面达道嘅发展计划啦，咁啊涉及到3万多平方米三个地盘嘅范围嚟嘅，咁亦都提到话会预留超过150亿咧，系喺呢个嘅重建嗰度嘅。不過同時都咧係睇到市建局咧早前已經講過話，未來五年咧需要應付6個項目嘅收購啦，同埋補償開支接近300億元，咁啊相近咧係目前局方大約300億元嘅現金儲備嘅。咁啊喺整體嗰個嘅現金流嘅壓力啊，或者究竟呢100多億嘅預留嘅錢究竟係咪可以足夠喺成個重建項目嗰度咧？繼續同阿陳子興測量師傾啊！電話旁邊有香港測量師學會产业测量组主席陈子兴测量师，早晨。 早晨。 头先你提到话现金流嗰个问题，同埋有一啲嘅方法系咪可以去处理？讲下先呢个。 嗱，其实任何生意都会涉及现金流呢个问题。 嗯。 当然，市建局嗰个社会责任好大啦，咁呢个 一定都會受到現金流影響，但係純粹單睇呢個地盤嘅話咧，佢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個街市可以喺2030年搬得到，希望佢搬到北邊地盤。咁騰空咗現有個街市個地方，那個地塊都頗大啦。咁嗰度可以先推出俾市場或者發展商去競投。咁嗰度啲有啲我哋叫有啲錢翻到嚟嘅。咁但係始終都有。第二啲問題就是周邊嗰啲住宅，如果你可以早啲同啲業主達成共識，咁你達到共識，你都要俾錢人啦。咁啲地盤整合都需要時間，所以整個發展咧要去到2036、2037，咁所以現金流永遠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其實就不過呢個有呢個優勢，就是有個政府地喺度，你可以首先搬街市就推出街市塊地，就相比之下呢、這個就可塑性高啲咯。 除了講呢個項目，我另外都想問一下陳志興咧，有關於之前咧見到測量師學會就係話今年初就成立咗一個工作小組咧，係研究有關於呢一、這個上年施政報告提出話研究降低強拍門檻呢一個嘅，係咪有一個嘅進度報告係公布咗嘅早前？ 其實工作小組嘅已經踏入最後階段嘅，我哋預計6月22日會有個記者招待會，就會公布我哋俾政府嘅建議啦。咁而家仲等待緊學會嘅大會通過我哋建議，咁我哋到時會公布。咁我傾向係支持降低個門檻嘅，因為始終香港市區嘅老化、消防隱患、健康問題、地未盡其用嘅時候，我哋覺得有空間可以調低呢個強拍門檻，令至到個市區更新可以加快得到。 降低到幾多成咧？而家嚟講就係80%啊嘛。 係，而家我暫時未有定案，不過所以我唔想喺呢度答住，因為將大會要通過咗，我先敢向外公布。 但即雖然你即最終你哋希望話降到幾多成嗰個立場未可以講啦，可能等六月有最終嘅諗法先至再講。但喺降低強拍門檻嗰陣，點樣去平衡一啲小業主或者反對強拍者嘅一啲權益呢？ 嗱，其實有一個方向係幾困難要處理嘅啫。因為而家法庭嘅判例咧，其實小業主嘅合理使費咧係由大業主去申請嘅，但係由大業主負責。不過喺審判之後先會交付呢個使費啦。咁所以我見到好多小業主喺面對強拍嘅時候，佢冇咁嘅現金流喺前期揾啲專業測量師或者律師去處理嗰啲強拍事。咁所以政府喺呢方面做少功夫，點樣令至到小業主喺前期已經得到一啲專業嘅建議？咁另外就係亦都我哋所謂降低嘅之餘，係不是無條件地降低嘅。我哋希望政府會因時間嘅需要作出不停嘅我哋叫關卡啦，唔係我哋叫一面倒就全部話可以降低。咁所以可能是用樓齡嚟分啦，可能是有冇三係咪一啲三毛大廈啦，或者可能考慮就係嗰啲我要樓宇設施啦。咁所以係唔係一面倒全部係去降低嘅嗰就。 OK， 嗱，最終嘅立場你哋嘅睇法係點？可能都要等六月最終嘅公佈啦。咁啊，唔該曬陳志興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志興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主席嚟嘅，有關於九龍城嘅重建項目，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咧喺疫情之下咧有組織做到有關於疫情之下一啲勞工階層喺就業方面或者政府支援方面咧佢哋嘅睇法嘅一個調查，當中亦都咧問到政府推出嘅呢個臨時失業支援計劃，佢哋覺得意見點睇啊，或者幫到佢哋幾多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系，早晨。 早晨，施麗珊，先讲下整体你哋今次做呢个嘅问卷调查系几时做啊？访问咗几多人啊？系一个咩形式去做嘅？系 我哋其实系上个星期先做完嘅，系啦，咁都系呢几日即系做啦，5月下旬。咁我哋就发觉原来好多居民其实喺嗰个疫情期间真系失业啊，开工不足啊，佢影响都几严重嘅。咁如果几样嘢加埋都成90%嘅，系啦。咁基本上其實只得5% 到嘅人係真係佢開工充足，因為佢哋行業冇受影響。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其實唔單止係今次第五波咧，就唔單止係嗰個失業啊、開工不足嘅。咁仲有就係好多人中招確診啦，大概有60%人係確診嘅。咁佢哋確診期間嗰個支援有困難啦。 咁跟住確診完佢揾工亦都有困難啦，同埋有好多後遺症嘅。咁佢哋申請，即係其實佢哋好需要援助，佢想即係嗰個所以佢哋聽到話有10,000蚊係好高興嘅。咁但係申請之後咧，就發覺好多人唔得，依家已經啲幾排就開始陸續好多人收到係唔批准啦。咁但係唔批准嘅理由，佢哋就有啲就覺得啲奇怪，因為佢話佢比如佢上年係真係有翻足。即係佢啲工係有翻到2,700或以上嘅收入嘅，咁另外佢係申請前係真係30日，甚至唔止啦，下6日都冇公開。但係政府覆翻嚟話佢失敗嘅原因就話佢唔夠，即係唔符合嗰個收入啦。一係咧就話佢唔夠30日，話嗰段時間仲有工翻嘅。咁所以佢哋即係嗰個情況咧，就即係唔係好理解，同埋就大家都好失望，因為佢諗住呢啲真係救命錢，快啲去交租啊！快啲去有啲即系生活嘅开支嘛。 有几多呢一啲即系申请咧？头先提到话10,000蚊呢个临时失业支援，而又系被拒绝嘅个案，你哋收到嘅？ 我哋其实就呢几排日日都喺度收啊，起码都上千个啦，到依家。系啊，咁政府你见到佢就话佢收到47,000嘅申请嘅，咁但系佢系批咗30,000个，咁10,000个咧就系、拒绝咗嘅，7,000个咧就处理紧嘅。咁我哋已经。 但我想知道有几多系头先你讲到话、原因系不明嘅咧，即系应该系合乎晒佢嘅条件嘅咯。譬如 好多、我哋系大概有90%嘅求助者都系，其实我哋觉得其实佢个条件应该合，唔知点解政府唔批嘅吓。咁、另外有一啲咧就系嗰个联络失误嘅问题啦。比如政府就要求佢写个电邮嘅，咁佢以为一定要写啦，咁佢就揾人写啦。写完佢唔知道原来政府咧就用电邮去揾佢补资料。咁同埋補資料5日之內要補喎，咁好多人咧就當佢人哋提起話喂，其實要睇電郵，咁佢去揾人睇嘅時候咧，其實已經過咗5日，咁跟住佢拒絕理由就話你已經過日期補資料啦。咁又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咯，會係嚇。 點睇佢呢一啲條件咧？即係喺譬如要補資料嗰個期限上面，或者溝通嘅渠道上面又點？ 我哋覺得其實就太過嚴，同埋要了解到其實好多基層嘅佢唔係好識用。甚至睇信息啊，或者系睇电邮啊，佢哋如果冇人协助，其实佢系有困难嘅。咁好多嚟到我哋度嗰阵时已经过咗啊，或者有阵时有信息佢又唔识睇啊。咁我哋觉得即系呢方面政府可能要了解翻呢啲人嘅困难，有啲就真系有啲要电话提一提嘅。咁另一个就系有啲就即系有啲可能系，比如佢话个公司其实停工啦，咁同埋好多其实佢系做散工啊嘛。咁佢其实佢一即系失业，咁佢再去搵工又搵唔到嘅时候，佢又唔知点样话佢系，如果佢写咗停工咧又唔得噶吓。佢话比如咧有个人就话佢咧，其实大家都冇得做嘅。咁但系啲佢哋啲同事就写话佢失业，佢自己就写咗啊老细话停工。 咁其实系停工定失业啦？其实系边样咧？应该系。 咁其实佢都系失业噶啦，因为其实佢唔系恒常工嚟噶嘛。总之老细话冇嘢做啦，咁你咪失业，跟住你咪自己去睇下仲有冇工翻咯，冇工翻嘅，咁你知疫情期间就好难搵工噶啦。咁但系佢又唔识写，就写咗咁样，咁就变咗冇啦。 O K， 咁而家 咁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咯。 而家呢一啲个案系即系有冇一个嘅所谓上诉或者再复核嘅方法嘅咧？定系就系用电邮去表达话补交翻资料，或者唔同意去避佢嘅原因，系咪可以有啲咁嘅渠道？ 之前咧就佢哋一直收到咧，就系、我哋收到咧就话现时冇上诉机制嘅。咁不过佢就会将我哋嗰个资料就转交俾即系咩政府代理人咁嘅。系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总之我哋有啲个案，如果佢想我哋帮佢写嘅，如果佢自己搞到就搞啦，搞唔到就我哋帮佢写去俾政府嗰、那个，咁等佢睇下佢可唔可以跟进咯。 有冇？ 但佢就冇一个正式，佢就冇正式嘅投诉机上诉机制嘅。都我哋初期依家都有啲回音话啊，佢话啊佢咁样，咁佢要点样先做咁样咯？咁佢就有啲就俾多次机会佢再去递资料咁样咯。 即都有啲係即被拒完之後再交返先有機會拎到呢10,000蚊嘅，但係未知 結果。咁我哋希望政府就真係要寬大啲處理，因為之前阿林太都講話會盡量寬大，咁因為尤其是我哋見有啲我哋直識嗰啲呢，佢真係好困難嗰啲呢都真係批唔到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就 真係成個機制改改。同埋我諗好重要就係其實我哋如果有一個短暫即係個失業援助嘅機制咧，咁就唔需要即係依家好似好多時佢好需要嘅時候佢又未批或者係批唔到。咁如果我哋有個恆常嘅機制，我哋嗰陣時建議就係六個月最長六個月嘅失業援助金點樣嘅情況，我覺得呢個可以即係政府應該盡快去討論同埋去設立。 嗯，會唔會有一個恆常機制就比較長遠啲啊？但係暫時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嚟講，你覺得仲有冇一啲嘅？ 我哋覺得可以好多嘢可以諗，因為其實呢個失業援助咧，我哋覺得其實最主要目的係幫助一啲喺疫情期間，即係佢真係冇工做嘅人，佢唔係特登唔去揾工，而係真係無論被停工又好，或者係各樣嘅情況之下冇工做，我哋覺得應該都可以盡量去俾佢咯。咁佢哋呢邊人都唔會攞綜援噶嘛，攞綜援嘅人係唔申請唔到噶嘛。咁我覺得其實佢可以即係睇嘅就係話，總之佢其實喺疫情期間佢都有做過嘢，因為佢規定佢上年嘅十月、十二月。有做嘅嘢，但有陣時其實好難噶嘛，咁仲要規定佢要2700蚊喎， 最少2700啦，即係2700至3萬啦。 有陣時未必有咁啱噶嘛， 嗯， 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呢個時限係咪一定要規定咧？ 嗯， 咁另一個就係話佢有啲咧就可能喺二三月嚴重失業，一月都嚴重失業，但到四月嘅時候做，或者係三月尾四月嘅做兩日揾到。咁做嗰陣時，林太就話：如果佢做幾日，即係有機會都會考慮。咁、 嗯、 但係發覺依家真實批翻嚟咧，就不考慮嘅。 O、okay, K， 但可唔可以即係從寬處理呢一啲嘅？ 所以我諗唔知係咪關乎啲職員執行啊各樣嘅問題。咁我希望即係呢方面，準之係本住佢哋真係唔係即係唔係去唔揾工，係真係揾工又即係揾唔到工各樣嘢。咁、 嗯、 亦都真係有啲佢失業。之中跟住又中招，跟住或者系佢同嗰啲公司中招又唔俾佢翻工都有嘅、哦， okay. 即系好多唔同嘅情况噶。 OK， 好啊，唔该晒施丽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施丽珊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啦，讲到佢哋嘅调查都特别留意到咧，有佢哋话收到唔少嘅个案啊，喺申请临时失业支援嗰度咧都遇到唔同嘅被拒绝嘅情况嘅。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1872311，有杜太打上嚟嘅，早晨。 是早晨，各位 早晨，请讲。 我想讲一讲咧，关于失业援助金嘅。咁、我先生咧，佢本来就系响嗰啲小型快餐店嗰啲做嘅。咁但系佢哋嗰间铺头咧，就2月28日已经结咗业噶啦。咁、就跟住佢就冇得翻工啦，冇得翻工，后嚟佢就到3月31日定4月1日到啦。咁佢就申请呢个失业援助金嘅。但系之后咧，佢就即系收到佢 message， 即系。收到佢資料啦，接受咗。咁但係之後咧，又收到佢要求佢補交資料嘅。咁佢亦都已經差唔多成個幾兩個星期前咧，已經補交曬噶啦。咁但係到而家亦都冇收到任何消息，亦都冇錢入落户口，係即係得與唔得，其實係唔知咯。剩兩個月啦，咁我哋其實真係唔知從何即係途徑可以知道。嗰、那個結果到底佢係接受定唔接受定拒絕？我哋係真係唔知點樣，即係點樣搞啊！ 有冇電郵電話嗰啲有機會問到啊？呢、這個 其實我打個電話去區議員，佢就話要用 email 去再即係查詢，但係我先生佢係冇 email 噶嘛，咁佢點樣可以知道咧？咁 補交資料嗰陣係咪用電郵交㗎？都係。 佢補交資料，因為是佢個朋友同佢搞嘅， okay, 所以我都唔識啊，因為都幾複雜。阿林太就話好簡單嘅咋，其實係好複雜啊。根本我哋普通人咧係唔係咁識去填咯，嗰啲嘢真係。 好啊，唔該曬杜太咁講到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嘅情況，1872311，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环有两间酒吧先后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群组，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引起顾客和市民担心是很正常，但是认为只要风险可控，业界亦都积极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有信心顾客会继续光顾酒吧和食肆。根据现行防疫规定，酒吧不得安排现场表演。张素薇被问到 在他的營節之中，知不知道有多少酒吧有安排 DJ 駐場表演？他說有少部分業界可能不太了解相關規定，協會曾經向食環署查詢，食環署回覆說打碟播放音樂都屬於現場表演，強調協會有向業界說明，所有在現場人士除了在台上飲食之外，其他時間都不可以除口罩。相信大部分業界都有嚴格和認真對待政府的相信大部分業界都有嚴格和認真對待政府的防疫規定。上海過去一日新增67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6宗確診和61宗無症狀感染，其中2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者，其余感染都是在隔離管控之中發現。北京本土新增12宗感染，包括8宗確診和4宗無症狀感染，其中確診個案涉及海淀、朝阳和丰台区。丰台区部分区域由今日至到下个月9号实行管控措施，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北韓昨日新增10,710多宗發燒個案，事隔三日回升至10,000宗以上，再多一宗死亡病例。自上個月底起累積的發燒病例有近355萬宗，70人死亡。韓聯社報導，在北韓新增發燒病例呈現反彈趨勢的情況之下，平壤的封控措施是不是會發生變化，引人關注。報道引述多名在華消息人士透露，北韓昨日中午開始部分解除對平壤的封鎖措施。美國俄克拉荷馬州一個戶外音樂節發生槍擊，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傷，一名26歲男子被拘留。事發在第二大城市塔爾薩附近小城塔夫托，當時大約有1,500人參加音樂節活動，目擊者說當地午夜過後現場有人發生爭執，其後聽到多下槍聲。俄克拉荷馬州調查局在一份聲明說，參加活動的人年齡介乎9至56歲，死者是一名39歲的女子。當局早前向被扣留的男子發出逮捕令，他事後向警方自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96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7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元，升3.2；美团168.3，升4.4；阿里巴巴91.4，系升4毫；京东集团215.2，升6.8；友邦保险80.3，升1.05；比亚迪股份275.4，系升6.8；李宁55.8，升3.15。快手70.65，升2.1；盈富基金21.14，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27.15，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2，人民幣6.695，英鎊對美元1.264，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7,266點，升484點。港金報17,32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1.54美元，賣出1,852.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长青隧道啦。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金竹角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金竹角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慢线因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所以挤塞，车龙排到黄竹坑医院。就系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里边嘅慢线咧，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黄竹坑医院。红隧啊，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兆沥园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住联合道。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一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至六月十号，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2022年5月30日，新增237宗个案，中环再有酒吧群组爆发。 海外或台湾入境人士需于抵港第九日增加一次核酸检测。 罗志光希望最低工资委员会有商有量，十月底前交检讨报告。 泽连斯基到访东北部前线，俄乌冲突以来罕有首都以外行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談到有關於社區組織協會的調查，提到有關於臨時失業支援計劃，有一些申請人士是未必順利申請到被拒。說回他的申請資格先，就是曾經要在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這三個月期間，至少一個月在香港做事，而所有的工作的月入是要介乎2700至3萬元的。另外，就業的情況就要在交申請的時候已經是失業至少30日，連續30日。另外是短期的停工都是可以，但就涉及到是 599F 章入面的处所，而申请那一天都距离最后工作日是至少30日的。这些处所包括之前第五波疫情要关闭的处所，游戏机中心、浴室、健身中心，也都说需要关闭或者是经营受限制的一些餐饮业务处所，像酒吧等等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有李小姐打上来。早晨。 早晨啊， 你好，请讲。 我咧系申请一个系失业嗰一万蚊嘅。 嗯。 咁咧佢我啲资料交齐俾佢噶啦。佢话要强积金户口啊嗰啲啊嘛。其实我已经交齐俾佢啦，连粮单都俾埋佢睇噶啦。咁咧咁我申请咧我啲公司好多朋友佢都申请，但好多都有嘅，但系咧我就冇啦。咁咧，佢俾翻個信息我咧，話我有做嘢，但我申請嗰陣時咧，我已經係2個幾月冇做過嘢嘅。 但是完全連散工都冇，亦都冇喺個申請度有提到嘅，冇提過呢啲嘢。 佢就問我點解冇工做？因為咧，我係做學校咧出餐嗰啲嘅，等學校停咗，我係冇工作開噶嘛。咁、我學校有即係翻學咧有餐速咧，我係先有得開嘅啫。咁、我已經咧兩年幾冇做嘢噶啦。 兩年幾？ 我係嗰間公司，佢嗰間學校停課啊嘛，停學我係冇工開噶。咁而家佢舊年咧，佢十一月咧就開始叫我翻去翻工，至到一月幾咧就停咗啦。跟住咧就停咗之後咧就停咗兩三個月啦。咁我嗰段時間係冇嘢做噶嘛，但我啲朋友都係同一樣噶嘛，即我啲工友啊， 啲同事 都係同一樣噶嘛。 但咁你有冇提出呢個情況咧？即係同翻政府講，就係同一間公司，啲同事同一個情況，點解人哋有你冇？咁有冇一個所謂上訴或者即係提出翻呢一個點解會申請被拒嘅情況咧？有冇問過？ 我因為我唔識個咁多字啊，我唔識打，咁我又唔識開嗰部手機睇下佢咩原因拒絕我噶嘛。咁咧後來咧，我啲仔女翻嚟咧，我就叫佢開嚟睇，點解會拒絕我咧？佢話我有工做咯，但我同佢講嗰陣時，我已經係冇公開噶嘛。 OK， 但係佢而家俾個信息我咧，話我仍有工做。 即係總之都解釋唔到個原因，點解會係？會是這樣說，因為你剛才都提到就是明明那段時間在新年之前最少30天是沒有工作的，但是他就用一個說你有工作的方式去拒絕你。好，那麼謝謝李小姐的，那麼有關於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的熱線電話是 1836128， 另外電郵方面就是inquiry， 即是 enquiry@tur.gov.hk， 咁睇下呢兩個嘅渠道會唔可以俾到你係問到有關於你嘅申請情況咧？咁仲有黃小姐打上嚟，早晨。 喂， 早晨，黃小姐。喂，係咪黃小姐？ 喂， 係聽到、啊、聽到，黃小姐，請講係。 係啊，唔該你大聲啲，因為我呢度咧收得唔好啊，呢度落雨啊。 哦，咁而家聽得清唔清楚啊？你嗰度？ 我咧我就想講咧。有關於我哋香港人呢兩年都受到瘟疫嗰種嘅痛苦啦，即係我哋各階層、我哋政府、我哋香港安分守己嘅市民咧，已經係用咗好大嘅力量同埋愛心嚟去減低呢個瘟疫喺香港呢個散發嘅。但係我發覺有啲商人咧係非常之自私同埋貪婪嘅，同埋嗰啲所謂好煲中杯中物嗰啲，又用中意炫耀自己嗰啲咁嘅人咧。有獎而家咧，就喺嗰啲咁嘅飲品嗰啲地方，嗰啲酒吧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又喺度大狂飲、狂叫，咁咧而家咧又將呢啲病菌咧又散發咗喺群體度。我真係好擔心，我自己包括本人呢兩年嚟嗰種嘅辛苦同埋嗰種嘅壓力，真係貧民真係一種真係有就講真係真係飽煲咁嘅咁嚴重。嗰條咁辛苦先至將而家維持到即係跌翻嘅呢個嘅200几宗每日，但係嗰啲人咧就急不及待享受，為咗個人嘅自己嗰個享受，就危害到我哋嘅，而家又危害到我哋個市面，危害我哋嘅經濟啦，我哋生命啦，我哋呢兩年幾嚟幾多生命死咗，佢嗰啲人咧有冇糧？呢個咧，我覺得嗰啲喺個別嗰啲。冇良知嘅嗰啲咁嘅姿 態。OK， 我明白到黃小姐對於疫情嘅擔憂啊。另外仲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 早晨，黃生。 係，咁其實咧， 黃生有冇開收音機啊？好似有啲回音聲，因為 哦， 即係熄咗佢。 好，好。咁其實咧，就咁阿勞福局長以前都係勞工福利界嘅議員嚟噶啦。咁佢而家講個臨別贈言，就叫人十月底唔好咩大聲講。咁其實好老實講啊，咁你四年都冇調整過，而家公務員調整完出嚟，都商家又出嚟講，咁即係個社會氣氛唔係咁好咯。咁其實當初最低工資出嘅時候咧，阿張建宗局長當年係勞福局長，佢都話唔排除一年一檢啊。咁你可以或者借住呢個契機，由你呢屆政府降低，咁下屆政府咪即刻執行，咪改為一年一檢，咁起碼啲市民。我哋成日話融入大灣區啊嘛，其實內地咧 就是每年公布一次最低工资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融入去呢？ 不过他都提到说，如果真的一年一检，刚才我们在个讨论都提到，因为都要经过委员会一些讨论、建议、一些数据上面的分析的。那么提到一年一检的就未必可行，因为要缩减很多这些过程。你自己觉得怎么看呢？这个讲法有？ 事在人为的啫。咁你睇到而家立法会去法案都去得好快啦，反而有啲议员咧就为咗佢自己业界利益咧，就喺度阻挠又拉索，就好似好简单嗰、那个强积金对冲，亦都有人走去同新特首讲，嗰、那个仲系行会议员，咁啊好荒唔荒谬嘅？你喺呢一届行会议员，你走去下一届叫话蚀嗰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即係其實好荒謬咯，即係你即係以香港普羅市民為敵咯。咁我亦都要提翻啦。其實阿林鄭初初咧嗰、那個個企業嗰個税咧都減咗噶啦，即係投咗幾百萬減咗一半税，已經夠俾強積金對沖啦。咁亦都好似閒姐話齋，簽咗 CEPA 之後，商家賺咗嘅錢會唔會俾夥企咧？而家咪就好似咁嘅情況咯。我希望就是融入大灣區，係所有嘢都係咯，唔係留翻呢啲人剝削我哋基本即係普羅市民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講到最低工資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假新聞嘅議題，因為見到個機構亦都做就住呢個議題咧，做到一啲嘅網上調查嘅，其中亦都問到其實佢嘅受訪者主要都係一啲青年人嚟嘅，咁就認為咧，即係香港不實嘅資訊問題咧係嚴重啦，亦都問到佢哋支唔支持用立法規管一啲不實資訊嘅方式嘅。詳情揾佢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副民生組副召集人廖美欣，早晨。 早晨， 早晨，廖美欣，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有关于假新闻议题嘅问卷调查？点解会做啦？同埋你哋嘅调查系几时做？访问咗几多人？同埋有啲咩特别嘅结果发现到咧？ 可以啊，咁我哋咧都睇到，其实假新闻咧系啲近年好社会上积极讨论嘅议题啊，所以我哋喺今年三月咧，其实就以一个网上嘅形式啦，访问咗740个香港嘅青年人，咁睇下佢哋对假新闻接触嗰个情况啦，同埋对于立法或者一啲其他管制措施嗰个意见嘅。咁我哋咧喺我哋访问里边咧，我哋发现咗啦，其实有成66%嘅受访者咧喺过去半年咧都接触过呢啲不实资讯嘅，而所以咧亦都有67%受访者咧都认为嗰啲不实资讯嘅问题好严重啦，咁其实佢哋都有问到咧，佢哋有冇觉得不实资讯出现嘅原因主要系咩啦？咁咧有超过50%嘅受访者咧都认为可能系同政府嘅信任度低啦，同埋社会对立严重呢啲问题出现系好有息息相关。咁佢哋接触得最多嘅不实资讯咧，就主要系同疫情啦，同埋政治有关嘅。咁亦都有差不多30%的受訪者在他們曾經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將不實資訊曾經 share 出去的在社交媒體那裡。 剛才你提到說為什麼即會出現不實資訊，你說受訪者就認為政府對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低，這個是有一個關係。為什麼呢？是因為不信政府，所以這些假新聞的發放或者傳播就可能更加容易，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哋相信咧，其实都同我哋做呢一个调查嘅时间正有少少关系，因为我哋呢一个网上调查喺今年三月做啦。咁嗰个时间，如果大家都记得，就系第五波疫情一个比较严峻嘅时间，亦都系我哋无论系疫情嗰个对应嘅措施啊、政策咧，都有好多嘅改动咯。咁我谂其中一个原因，点解受访者觉得不实新聞資訊啊，呢啲一個主要原因係當時可能有啲政府嗰個氣氛同埋嗰個對政府嗰唔同嘅政策嘅信任度嗰度咧，有一啲問題同埋有啲傳疑而導致咗更加多嘅不實資訊咯。 除咗話即係涉及到邊啲一啲假資訊嘅內容啊，或者點解會係有呢啲不實資訊嘅出現之外咧，我見你哋嘅研究都有問到究竟支唔支持用一個立法規管嘅方式去處理呢啲不實資訊嘅？嗰個結果係點樣？ 係啊，我哋發現大概我哋其實咧支持同埋反對立法去規管呢啲假新聞嘅意見咧係相若嘅，各自咧大概40%啦。咁而一啲啲受訪者咧都有表達到啦，如果佢哋真係立法嘅話，佢哋最大嘅擔憂咧係會驚呢個立法會限制到個言論自由啦、新聞自由啦，或者會出現一啲濫權啊、濫用咁嘅情況嘅。 所以你哋有冇话即系针对佢哋呢啲意见，觉得如果要立法嗰阵系要有啲乜嘢要特别注意咧？同埋点睇个结果咧？因为都差唔多，我见到分别赞成系39%到啦，反对立法规管就38%到啦。点解会系咁相近嘅咧？其实？ 其實我哋睇到結果咧，就係、是、其實我哋睇到受訪者咧認為呢個不實資訊嗰個主要嘅成因咧，係同政府信任度有關嘅嘛。咁所以其實咧，要 tackle 呢個治本呢一個情況咧，其實真係要。建立翻同政府啊、市民啊或者唔同資訊嘅渠道嗰個信任啦、啊，咁所以可能咧，呢受訪者會覺得立法係其中一個途徑，但係係咪一個最可行嘅途徑咧？我相信仲有一個討論嘅空間喺度嘅。咁如果你真係立法嘅話咧，我哋其實都做咗啲初步嘅研究啦，我哋參考過一啲外國嘅例子啦，我哋就認為咧，嗰、那個條例咧要係好清晰。先至會令到咧市民大眾咧都可以好容易咁掌握到，其實呢個條例咧係唔會打擊到嗰個言論自由嘅，包括佢可能好清晰咁講，一啲公開嘅事實陳述，而唔係一啲個人嘅評論啊，或者一啲個人嘅分享咧係會受到規管啦，咁可以釋除咗市民嘅疑慮啦。另一方面咧，如果真係立法嘅話，我哋都建議咧嗰、那個裁斷者，即係邊個先去評定究竟呢一個係一個假新聞咧，係需要一個獨立同埋一個。有公信力的機構，所以如果立法也是可能政府會有參與的話，我們其實就不建議政府是唯一一個斷裁者或者 去判斷哪一個是才是非法的。也都看到其實社交媒體或者一些網上的平台呢，是一個比較容易傳播一些假資訊的一個平台，我們就建議呢會針對這些平台做監管的，因為如果針對個人的話，其實 有時可能個人在一些外地或者海外去發放呢，其實政府都很難做規管，所以如果立法我們有這方面的建議啦。但是我們其實在個訪問裡面看到青年人呢，很多都覺得呢其實加強那些教育呢會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的。我們看到近年其實外國都很興一種叫做媒體的質素教養，咁喺教育嗰度着手咧，可能用多啲科技啊，用多啲具公信力嘅一啲機構做一啲 fact check， 咁其實咧都係一個社會同埋全世界嘅趨勢嚟嘅。 我想先問先，頭先你話即係究竟點樣斷定咩叫假新聞咧？就話最好就唔係一個政府去做翻呢個角色咧，就揾一個獨立有公信力嘅機構啦。譬如而家香港嚟講，有邊一啲機構係例子？你哋心目中覺得係理想去做嘅咧？ 香港咧，其實我哋叫做一啲事實查核嘅機構咧，其實係一個好起步嘅階段啦。咁香港而家目前有三間啦，其實佢哋全部都喺2019咧、2020年成立嘅。咁包括咗港大有個事實查核機構啦，浸大有個事實查核中心啦，亦都有一個民間組成嘅 Fact Check Lab 嘅。咁因為佢哋其實成起步咧都係好近期啊，咁所以咧其實都仲係做緊好多唔同嘅嘗試啦，同埋坊間咧其實都對於佢哋嗰個成立咧未必有好多認知嘅。甚至乎我哋問一啲受訪者咧，其實佢哋好多都話冇接觸過呢一方面 fact check 有呢啲機構啦，或者有啲資訊。咁所以我哋覺得將來下一步咧，都係可以研究一下，會唔會係呢啲機構可以做嗰個獨立嘅裁判者啦？甚至乎其實我哋睇到有啲外國啲法外國有啲例子咧，就係嗰個法院咧都會參與其中嘅。 但呢啲機構如果要涉及到裁判，就變咗係咪一個參與咗成個嘅法律上面嘅判斷？因為你話。要裁定哪一些是假資訊嘛，在日後如果是立了法之後，是不是這樣的意思？還有這個都涉及到即政府會不會接受這些機構作為叫做你剛才所說的獨立而 有公信力的機構？ 系，我谂我哋嘅意思系，我哋都要睇下政府，我哋知道佢嚟紧会出一份 report 啦，咁睇一睇佢嗰个建议系点啦。咁我哋睇到外国咧，有啲例子会系政府主导嘅查核机构啦，或者政府同媒体或者坊间一啲跨组织做嘅一啲民间机构咧，我哋呢啲例子都睇到嘅。咁要睇下政府嗰个取向系点样，但系我哋就其实好强调，希望佢系一个有独立性同埋有公信力嘅机构，可能系法院，可能系由政府、法院或者民间机构组成嘅一啲委员会，有多方嘅代表。先去做呢个裁判，咁我哋会觉得嗰个公信力咧，应该会比民间比较容易接受嘅。 受访者有冇表达其实而家会多唔多揾呢一啲嘅事实查核嘅机构，或者系主动去查核究竟一个嘅新闻究竟系咪真定系假咁？佢哋嗰个嘅意识系有几高嘅？ 在我哋嘅訪問裏面咧，有七成嘅受訪者咧就表示佢哋曾經主動查核同埋求證，如果佢哋對一啲資訊係有懷疑啦。咁有兩成一嘅受訪者咧都曾經向本地事實查核事實機構有查核嘅。咁而九成嘅受訪者咧就認為，因為啲查核佢會覺得都有用啦，所以嗰個媒體同資訊教育都好重要嘅。不過咧喺香港嚟講咧，佢哋有過半嘅受訪者咧就暫時冇接觸過相關嘅呢啲教育嘅活動咯。 但其實咁多呢啲網上嘅不實資訊，係咪更加反映傳統媒體嘅即係傳統傳媒機構嘅重要性咧，或者佢哋嘅公信力係重要？ 這個都是的，不過呢其實我們看到世界各地其實那個趨勢呢，始終網上那個消息的發放是很快，同埋隨著科技的增長呢，是一個不能夠避免避開的問題的。即如果我們只是個討論永遠針對傳統的紙媒呢，可能都是沒辦法對應到這個全球網上媒體那個趨勢，所以我們都覺得是需要面對這個問題的。 OK， 頭先你都提到話公眾教育方面，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假新聞嘅或者假資訊嘅問題呢？ 公眾教育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建議咧，做多啲我哋頭先講媒體教媒體資訊嗰方面嗰個素養嘅培訓啦，包括其實可能喺學校可以推廣多啲呢一方面嗰個教育啦，亦都可能喺教育工作者一啲老師，我哋都要多啲嘅 training 培訓，等佢哋可以知得多少少嘅。我諗我哋個概念咧，就好似譬如我哋當年講環保，我哋有時要源頭減廢，我哋要知道點樣可以減少廢物，我哋先可以有效推動環保啦。咁其實呢個媒體同社交平台，我哋一個係一個我哋發布資訊咧好好嘅一個平台嘛。咁我哋有佢嘅好，都會有佢嘅壞處。咁我哋究竟點樣善用呢啲平台？而啲平台當出現一啲有懷疑假資訊嘅時候，我哋又點可以去追查或者去做一個 fact check 咧？咁我哋相信呢一個教育咧，其實即係源頭去杜絕或者減少咗個假新聞出現嘅情況。 好啊，唔該曬廖美欣，多謝你。廖美欣咧就係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副民生組副召集人嚟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最近读到先知书店在网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难以根治的绝症：聪明人之愚》。这是一篇长文，它的题目吸引我去读，是因为我都在生活经历当中发现很多绝顶聪明的人会用他们的全部聪明去做一件蠢事。读下去才知道这篇文章其实是讲历史，并且借题发挥去介绍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作品。 先知书店是2016年创立的线上书店，它主要经营和推介哲学、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名著，通过一些综合阅读的精辟网文，让读者可以从知识向智慧跃升。先知书店的文章提出的历史学家的名字叫巴巴拉·塔奇曼，生于1912年，1989年去世。他写的不是枯燥的历史研究著作，不是为其他历史学家而写，而是为广大普通读者而写。因此他写得生动活泼，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之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他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历史学家的推崇，他自称是以故事为题材的作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称誉他是作为艺术学家的历史学家。1936年以及1972年，他凭著《八月炮火》以及《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至1945两度获得普立兹奖。 可能作品内容主要是讲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爱德华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未必是中文读者关注的题材。所以直到2015年才有中信出版社将他七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先知书店的文章讲的就是这套塔奇曼作品系列。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